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6年3月9号，咁啱好嗰三八妇女节嘅星期一， 灭裤之日或者揸裤之日，睇你点睇啦。 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追回复正常啦。上个礼拜哇，录到我坐，真系录到我口水干晒，搞咁鬼多嘢。 咁上个礼拜又延长咗，又迟咗，又咩啊嘛？咁今个礼拜就 同埋最紧就系上个礼拜好多嘢讲啊，真系太多嘢啦！但系抽冠精怪嘢，跟住又即系堆埋一个礼拜，今个礼拜又水性龙飞，顶佢个肺！ 因为上个礼拜我哋由星期三开始计啊嘛， 就唔讲啦，即系你听翻个专题啦，专题有排讲。咁首先就系、是。之前嗰个 Ava 新短片啦，即系嗰个明日喺做新主角嗰个短片啦，就掟咗上 YouTube 啦，差啦，唔使偷睇。 掟上去嘅原因就系、是原本佢净系就咁公开嘅，不过大家都谂到啦，一定系好捻多人会去盗摄啦，即系呢个唔系净系中国人专利噶，先讲啊，日本一仔都会噶。因为毕竟是咁人气嘅嘢啊，你即系你博流量又好，你真系纯粹想分享一下又好，咩都好啦，好多人都会去影噶，即系等于你去啲展览话明想影相啊，你系咪个个人都系守晒规矩咧？系撑住你会唔会上掟上网自爆咁解嘅啫嘛？咁啊一样情况啦，咁有人影都系盗窃咗掟咗上网，咁咧 Kara 就走去系告，应该系 Kara 啦，阿美嗰边就系告鸠佢。佢唔係真係律師咁去告佢啦，佢係對嗰啲平台提起就話要呢個嘢有個版權嚟嘅喎，你要將佢下架喎、哦。咁呢個就唔關錢唔錢事，呢、這個就純粹未到公開的時候你走去公開咗，應該話係未到公眾大家四圍都去嘅，你要去我呢邊去睇嘅時候，咁呢啲平台佢本身唔識你噶嘛，識你老鼠咩？咁、你要證明你係呢個版權持有人噶嘛？咁當然你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去證明嘅，咁佢咧就選擇咗將佢個原片上傳。咁啦，嗱呢個佢哋嗰啲全部係盜攝出嚟嘅，你睇嗱呢個 8K 高清木馬版係我先有嘅啫，即係用呢個方法去證明佢係原片嘅主人。雖然的確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有少少笨。點解咧？因為呢啲平台都係佢重申一次，佢哋係中立嘅。因为他们是中立的，所以不可以说哦，咁我睇完我去判断我呢个系你个系咩喎？同法庭一样，你要将你嘅起诉嘅证据要交俾被告嘅。系啊，真系好似法庭，但系呢个系平台做嘅嘢，唔系法庭做嘅嘢啊。咁、那个平台咪自动噶，唔使佢冇任何人为判断噶，那个平台咪理所将你拎出嚟证据对交俾对方咯。咁结果就系盗窃嘅人全部会得到呢个高清木马版。结果就所有盗窃上传嘅人全部会得到一个8000高清木马版，即系有人就讲紧会唔诶，即系咪阿妈觉得诶、哎、你哋班友仔啊整到咁鬼难睇啊，我哋整个即系我整个靓嘅片去，你攞呢个去传啦，你冇咩啊，系即系嗰啲所谓嘅隐形行销啊，用个方法去打行销，咁应该唔系嘅，不过就纯粹系讲下笑嘅啫。如果你认真咁样谂嘅话，我只能俾个赞你咯，冇嘢讲啦，你啱咁啊。我觉得最大可能性就是卡拉那边是不知道这个的交出来的证据，你推完平台会审阅，而且还会交给、被告方作为一个证据。因为我都要知道你的证据起诉或者什么我才可以做辩护的嘛。如果是法庭的话，那这里它会类似的原理啦。所以这里真的不是法庭，但你都不可以说我的眼睛是证据的嘛。咁佢就會你即係譬如有啲係情況咧，就係、是、你攞嘅其實可能係譬如你嗰啲公司嘅資料啦，但係佢冇諗到件嘢會交俾佢，結果佢就會將佢一個唔應該交俾佢或者唔能夠交俾佢嘅資料就交咗俾佢，應該係咁樣。咁當佢發現呢樣嘢之後，大家都知道呢啲嘢潑咗就衰嘅水係收唔翻噶嘛。你就算即刻叫個當事人傳去刪咗，就算佢話咧係啊，我刪咗啦。但是唔好意思，我已经传咗出去咯，帮你唔到咯。甚至佢唔使讲呢样嘢噶，佢传咗出去，嗱临去到去俾第三个人，然后觉得嗱，我身上铲晒啦，即系我无辜噶。就算佢真系咁合作都好啦，上咗互联网嘅嘢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嘛。咁结果就系死死地气，提早喺度上边公开。佢点解会提早公开嘅缘由就系咁样走翻嚟啊？呢、这个故事咪好戇鳩咧，但系好日本仔咯。即系日本真系严谨，但系有时咧真系会出啲咁戇鳩嘅错嘅，经常会出现咁嘅嘢。即系有时有啲离天大错咧，真系可以好捻戇鳩嘅原因出现嘅。咁啊，但系对大家嚟讲，当然系一件好事啦。咁样即系原本你仲要亚时亚克咁啊，而家就掟咗上去网公光明正大公开咁俾你睇啦。 我唔知日本二我睇唔睇到啊，我唔知佢有冇限 IP 啊，总之我睇到啦，就是这么回事，有少少戇鳩，但系唔紧要啦，你迟早都要公开啦，提早少少啫，只系咁样啦。 啊，即系依啲戇鳩嘢真系，唉，成日都有啲莫名其妙，即系算啦，唔讲佢。好啦，咁讲下啲其他新闻啦。首先就系、是、嗱，之前都讲，之前讲过嘅，咁小丸子新 opening 就揾咗 Ado 唱，咁之前 Ado 近排又系突然又去翻风流等啦，佢个新佢个真人演出MV 就上来话题，咁今次唔讲 Ado， 而系佢 ending 今次揾咗宇多田光，哇，超级豪华嘅。 都系风头蛋， 都系风头蛋。咁啊，光 以前系风头蛋，而家都系风头 蛋。而家都仲系咁啊，光咁样光啊，光依喺日本嘅歌手界里面，佢系叫做咩？我又唔佢未去到，佢又未去到传奇级嘅，但肯定台柱级噶啦，即系大黑柱级噶啦。又唔系长期嘅，基本上佢一出新碟啊，一定系话题嘅。咁今次唱 ending 又系话题咯。 咁调翻转选小丸子都系好大，都系国民级动画，食得到系食得起嘅。 咁就今次就揾咗咁啊，又成为今次小丸子又成为咗新嘅话题啦。咁啊，有机会睇下揾唔揾到嚟睇啦，因为杀人订上网嘅，因为 opening 我Outdoor 版 opening 我睇过啦。 Open ending 好快就会上到网噶啦，放心啦。 系啊，放心啦，杀人订啦。好啦，咁唔讲佢啦，咁讲下啲。 应该系分类镬动画嘅消息嚟嘅，都仲系。 系啦，虽然我系玩具。 啊，拍船到我佢喂咁动画带动玩具，你睇点睇嘅啫？呢、這个咁总之就系我分类到要讲动画相关嘅消息啦。喺台湾有单几有趣嘅嘢，唔单止有趣，我研究去完发现咧，其实真系值得讲嘅，就系、是、咧台湾有个人买拍船到嗰个零件啊，入边轻咗 0.06 克，咁佢然后对方拒绝去退钱。佢原本系要求对方退钱嘅啫，咁但系对方拒绝就话货物出门，恕不退换。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就愤而提高欺诈，跟住佢又话如果告到欺诈就告欺诈，告唔到欺诈就告消费纠纷咁样。咁好多人都会第一个问题就系使唔使啊？我第一个反应都系使唔使啊？因为根据我认知，其实真系又使唔使啊？不过后屘我研究完之后咧，又其实你又唔一定系唔使嘅。点解咧？首先第一样，首先就系好多人都会第一样谂就系、是、重 0.06 克系咪真系好影响战斗呢？No， 虽然有啲人会答你系嘅，但系不是。根据呢、这个物理模型，重 0.06 克对个胜负影响非常之轻微。 喂，讲真啦，有时啲胶片碎口去咗啦。 咁又未至于，但系差个滴滴咁堆堆咧，对惯性动量嗰啲嘢嘅影响非常之轻微。我当初我计咗个对嗰啲惯性啊嗰啲嘅影响，然后得出嚟嘅结果咧就系、是、个胜负率。个差距有几多咧？0.00008%，零后边有四个零，即系胜负咧真系差非常非常非常少。但系当然你可以话喺个基本上冇咩再可以向上嘅情况之下，增加咗 0.06 克嘅优势系有，但系几乎可以忽略嘅程度。但系因为有个咁嘅咁少嘅嘢咧，另一样更加实际嘅问题就会令到呢 0.06 克系值噶啦，就系、是、钱嘅问题，因为。这个重量差距是怎样走出来呢？基本上因为这些胶来的嘛，就算或者金属啦，会有公差的嘛。虽然个官方就说他们会个公差是相对于一般模型一般的玩具其实已经是特别少的了，但是其实个公差都非常之大的。咁所以你可以买到一个相对比较重的零件，咁重当然是会有影响，咁但是你当就算它实际上没影响都好啦。当玩家认为有影响，咁就系有影响噶啦嘛，因为佢会影响佢个价钱问题，呢、这个就大家好容易理解噶啦。啊，查咗噶啦，其实佢嗰件嘢测好似系37.89克，实际上系37.89克，然后佢宣称系37.95克，咁样测咗0.06克，咁听起嚟好似冇好大影响啊嘛，但系。如果是前者呢，其实已经是偏重的了，在公差的偏重那边的了已经是。然后如果再高的话呢，就是极品来的。这样的话他们的价钱是差了30%到40%在二手的零件里面。这样大家就要理解为什么他会什么啦。喂大佬差了30%-40%价钱、哦。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然后调回转对方呢就肯定是不老实的了。即系个被告嗰个咧，就讲我自己好无辜，0.06%，即系因为风向上网上嘅风向就系唔清楚呢件事，所以咧就一般系佢觉得呢件事好小事，点解都要咁样要告佢？个风向上啊，网上个风向一般系咁样噶嘛， 咁但係我而家就讲到啲坑就係、是、如果你理解到佢嘅价钱同标准品可以差几倍，咁你理解，咁你就理解到喺呢方面唔老实，係点解係属于你话佢系欺诈，我都觉得系可以合理嘅嚟㗎。因为你既然标得少数后两位嘅重量，即使你系清楚知道你系呢件嘢重咗呢 0.06 克，相差价值差几远嘅。即使话等于卡，你用一个9分嘅卡话佢听呢个系10分嘅卡，咁就系一种完全系一种欺诈。啲收藏品，我话佢系完全无损嘅，然后发现原来实际上系有个地方系刮花咗嘅。你如果你咁样去理解，你就理解到系冇错。譬如话张卡嚟例，有冇刮花，我打比赛都系一模一样噶啦。但系对收藏品嚟讲，或者系呢件嘢嘅二手市场价值嚟讲，就系有差，而且仲要差得几远吓。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对方一定系欺诈。你系咪法庭上面嘅欺诈呢？入唔入到欺诈罪呢另计，但系呢件事真系 100% 系欺诈。佢唔可能唔知道呢两件呢、这个两个级数，你当系 A 规同 S 规嘅零件，你唔好理系咪差 0.06 克，你将佢简化成呢个级数系 A 同 S 级嘅差距。如果咁，大家就应该理解到就接受到点解呢 0.06 克会差，会但佢会咁着重。咁当然你话佢啲反应去到咁样咧，系咪多一剂咧？可能系多一剂嘅，但系呢个就系个人嘅问题，而唔系话佢直接话佢欺诈系咪合理了。因为呢件嘢真系欺诈嚟，所以就攞出嚟睇一睇啦。即系因为好多人都有去问呢样嘢，即系大家一般人唔玩嘅人啊，第一个任务就系、是。有差嘅咩？系有冇差，但系有差喺对战上面几乎冇差，但系喺二手零件价值上面系有差，就咁简单。Okay. 所以攞出嚟特别睇一睇啦，几即系几有趣嘅一件事。我唔研究我都唔知啊，因为我未研究之前，我第一样都反应都系跳差 0.06 以我认知入边嘅惯性力学嘅问题，应该系会有好大差距嘅。但系佢哋觉得有差距，所以佢哋会要肯出高价，佢哋肯出高价就会变成个价钱会有差距，价钱有差距就真系有差距噶啦嘛，就咁回事啦。 好啦，咁跟住讲下一单就系叫结业消息， 漫画消息。 就是粤海 Comic Garden 就宣布结业，咁就11年历史啦。呢本嘢呢咁我睇睇。 有。 我睇睇佢嗰个连载先。重点就係、是、有冇啲外色嘅呢？对唔住冇。 唔係有即係魔法士新娘啦。即係呢档嘢个特点佢係点解讲有呢？啱啱其实佢係 Comic Bay 接咗之后直接继承佢个版号嘅。嘅一个杂志嚟嘅。咁佢所以呢佢两样嘢。第一佢系仲有继承咗另一本，佢冇继承但系另一本接咗嘅杂志系少女志啊，我唔知点读啊 ,AVAROUS 啊，嗰本系比较偏少女向嘅嗰边嘅杂志，佢两本夹埋咗一齐，结果所以新嘅 Comic Garden 嗰阵时讲嘅11年前啦，新嘅 Comic Garden 呢其实系男女性向都有嘅。而特点就是比较偏向一啲奇特的世界观。 奇幻世界啦。 呢样嘢喺当年系优势，而家就系劣势嚟嘅。因为当年第一就系异世界仲未有咁泛滥正当红的时候，佢一个比较新颖少少嘅世界观啊嗰啲嘢会对佢系带嚟优势嘅。但问题就是而家你只系听到异世界呢三粒字。系啦，所以就会变成就系、是、佢嘅优势会变咗做劣势。咁啊，代表作者啱啱都讲过啦，《魔法士新娘》其中一套啦。咁啊，仲有呢个之前动画化我高度赞赏嘅呢个《活死猫之夜》啊，后屘有动画化嗰套啊，即系话如果感染猫之后感染咗嘅话，你自己都会变成猫嗰、那个套嘢啊，系有啲几有趣嘅作品，未必系大红嘅，大红嘅可能真系得呢两部嘅啫。但系剩翻嗰啲都几有趣嘅作品嚟嘅。即系佢系用呢个奇特嘅设定去做见称噶嘛，咁对我哋呢啲睇惯、体验咗套漫画嘅人嚟讲咧，你特别嘅漫画咧系会比较吸引啲嘅，但系你可以想象咗佢就不是一个大众市场嘅嘢，所以而家接下一本、接下一本嘅情况之下，咁啊最终加包括呢个异世界嘅厌恶潮，所以咪搞唔乱掂咯，即系。因为呢档嘢系Protoss IG 个集团嘅嘢嚟噶嘛，佢好多作品嘅动画化都系嗰边搞出嚟嘅，咁啊少咗部，其实有少少可惜嘅，不过以呢套嘢嘅呢本嘢嘅情况，我觉得可能会再又会呢本停刊之后又再出本新刊，或者可能唔系实体杂志，唔再继承版号啦。 可能是网上继续搞诸如此类，佢嗰啲移植嗰啲，即系移植系指呢本字接咗啦嘛，但系作品唔会，通常唔会就咁完咗佢噶嘛。如果除非佢咁啱想完咗佢啦，如果唔系，通常就会去到第二本杂志度继续里面再啊嘛。咁佢移植去其他地方度，咁啊，你话系咪非常可惜？即系你抌晒春叶介绍新乜乜七七，当然唔系。咁但系我个人会有少少觉得可惜嘅，呢啲作品都几特别，几值，即系睇翻之后啊，系其实我睇唔少嘅，即系喂够特别啊嘛。即系我已经睇到普通漫画真系睇得到厌，有啲咁嘅特别啲嘅漫画系比较会比较吸引啊，但系呢个世界呢啲咁嘅小众未必差住咁解咯，冇办法啦咁就。 算啦，呢、這个就即系、反正就一鸡死鸡鸣，同埋佢漫画都转而家转晒网络咯。转有个，反而喺日本漫画市场从来都唔担心佢有冇公开嘅，只系问题就 系 你 系咩？因为系调翻去系啊，因为日本嘅漫画杂志。接又好，唔接又好，好睇嘅漫画始终你都会，大家都会见到。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就算漫画杂志甚至漫画平网上平台都唔帮佢登刊，你有办法登刊出嚟，总系会被人睇得到嘅。大把咁嘅例子啦，咁样。 好啊，跟住一单即系 另一个都系漫画消息。 咁就系其实咧，我系咪真的？我好怀疑紧嘅，就系、是、美田咧就讲话喺庆祝全球销量突破6亿册嘅时候咧，美田就话佢已经将 One Piece 嘅结局。写出嚟噶啦，然后咧就封喺个宝箱度，然后掟咗个盒，然后抌咗个海底度做封印嘅。 唔系结局，而系佢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有人问过啦 ，One Piece 到底系咩？咁佢当然唔会答你啦，大佬，即系几乎可以系讲系呢个作品最大嘅谜题嚟噶嘛。但系佢亦都有间接提示过嘅，呢、這个答案并唔系有时有啲短片好中意话啊，即系揾完之后揾到个宝藏，即系 佢够入嗰种。 你中间嘅团结一切嘅友情，又或者系中间嘅经历、智慧嗰啲嘢，就系你最大嘅宝藏啦。 嗰啲乜嘢？ 放心，美田唔会画十几二十年之后同你讲呢、這个用呢个咁嘅答案俾你啊！三十年啦，唔好意思，唔系最近啦，好耐之前已经同你讲过啦，应该系连咗咗几年嗰阵时已经同你讲过啦，系呢件嘢系一件实物嚟嘅 ，One Piece 系一件实际存在嘅物件，而唔系精神上嘅嘢嚟嘅。咁但系佢系实际上系乜嘢咧？我估我哋大家都应该要系结局或者接近美国，我哋先会知噶啦。咁佢搞个企划出嚟，就系将个答案沉喺海底度。咁呢我只能讲呢个系一个几美好嘅宣传企划，但系唔系一个好嘅 ARG 企划。但系问题就系佢作为一个宣传企划踩咗落去 ARG 嗰、那个、那个门槛度。咁我先讲发生咩事啦。佢就将个嘢就沉咗喺个海底度，然后拍咗段片出嚟，喺仲喺个过程嗰、那个过程入边拍咗段片出嚟，就其实就系一个宣传嚟嘅咧，你可以理解成为或者一个纪念企划啦，咁样即系你知日本仔好中意搞啲咁嘅嘢噶嘛，咁啊问题就系佢哋冇 ALG 嘅概念或者系唔够专业啦吓，冇谂到啦，因为呢个系真系宣传企划嚟嘅啫。问题就是有好多人就当佢 ARG 咁样玩、ARG 即系个实景增强游戏，你当系现实参与嘅一个互动游戏啦吓，即系最情分嘅就系情况就系呢类啦。我喺边度买咗件嘢落去，然后你破解我呢堆嘅密码，或者系呢堆线索，咁你就可以喺现实入边揾到呢件嘢出嚟。咁可能有时仲要再转折啲嘅，你现实入边揾到呢嚿嘢咧，其实入边只系一个新嘅线索嚟嘅啫，最终又指向另一个地方度、然后最终你会得到一个解明嘅答案，唔一定系某件实物嘅，可能系一个答案嚟嘅啫。咁你就可以完成到个嘢，你就可以解到我呢个谜啦。咁点解话呢个唔系 ALG， 但系做咗 ALG 嘅嘢会系问题呢？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做 ALG 嘅嘢，你就会设计个谜题会设计得好迷嘅，好难。而因为呢个系宣传企划，佢拍个宣传片，所以咧佢系透露咗极大量嘅资讯出嚟。基本上呢一刻理论上已经有唔少人好确切咁话你听，佢就喺边度个地点啊，直情系话到你听，喺地图上画个点出嚟，点个红点俾你睇，即系唔会差佢好远。咁原因都好简单，因为佢拍片嗰阵时透露咗好多资讯。第一，佢话个时间啊系三个钟头附近，咁啊由日本佢嗰度出发去到一个圈，你可以画个圈，大概三小时嘅航程会去到边度。第二就系因为佢见唔到陆地啊嘛，三小时航程见唔到陆地、那个方，然后你可以用个太阳光啊、风啊向嗰啲嘢去睇到个方向大概会喺边度，所以大家一致都指向咗呢个。日本外海的骏河湾直接是指在那里了，具体哪一个位置呢，亦都关于它沉底的时候 个沉积嘅嘢，佢有入边系唔系岩，唔系裸岩石，而系有沉积嘅沙石嗰啲嘢，代表住嗰个地方嘅水流唔系太强。大家知道日本系有两大嘅洋流，系常年冲刷噶嘛，咁所以你要揾到一啲冇三小时，又你又知个方向，然后仲要知道佢个地形。可以好快一啲人咧就已经系锁定到个位置，但系因为嗰度衰衰地都六百几米，佢仲要提到系六百五十一米深，咁你加埋六百五十一米，你咪可以用个睇翻个地图嘅等高线啦，你咪好容易精确嘅得到个这个相当精确嘅坐标。基本上你派个水底机械人落去就捞咗上嚟噶啦。咁当然啦，两样嘢，第一，如果你喺嗰个地方派水底机械人嘅话咧，日本喺嗰边系啊呢再另一样嘅提示，呢、这个一定系日本海。因为佢感谢日本嗰边科研同埋政府相关嘅机构，咁你感谢得佢哋，即系佢哋协助咗你啦，即系你系日本海嘅范围，你先需要感谢嗰啲佢哋系协助噶嘛，咁所以咁样得出嚟就咁，咁因为亦都但系亦都因为咁啦，佢哋未得许可之下系唔可以去嗰边派水的机械人落去嘅，呢个海洋保护法心非拉底嘅嘢啦吓，咁所以实际上佢系未捞起嘅，但系只要有边个人去搞大动作去整架啲水的机械人落去咧，就可以噶。当然啦，呢啲咁嘅嘢，你要派部嘢咧，你要派个船上去做武舰，暂时都仲要需要嘅，有个武舰喺上边拉个磁带落去，先可以潜到咁深嘅。咁如果你咁大动作嘅话，你就唔可能偷偷地做噶啦。所以暂时呢一刻，我哋录音呢刻，嗰嚿嘢仲未挖上嚟嘅，因为只要有人落去挖上嚟个。One Piece 嘅答案就已经俾大家就可以公之于世噶啦。咁当然亦都唔系个个人品白目嘅，即系人哋沉落去一个企划嚟嘅啫。你冇理由为咗知道佢个答案而走去开架船过去怼落去噶嘛。咁但系几有趣咯，即系个企划本身都几有意思嘅，但系个企划嘅后续就更加哭笑不得喎。即系原本嘅宣传企划变咗 ALG 企划不过我调翻转讲，就算真系有人去咁大动干戈去攞咗，我相信佢高机率唔会咁白目去将个答案讲俾大家听嘅，咁样啦，乖乖地俾个酸笑俾你啦，唔系乖乖地等结局啊，乖乖地得个酸笑俾你啦。 啊，算啦，呢个就好啦。跟住咧就系呢个礼拜其实系几受几轰动嘅游戏，一只 card game， 杀戮尖塔二 系啦。因为呢只 game 其实系我都知嘅，即系我都听人讲嘅，系几知唔知几红啊？ 非常简单嘅啫。即系大家听过呢、这个吸血管猎人啊嘛，佢嘅地位相当于呢个类型嘅开山祖先，即系呢种咁嘅 Wooklight 嘅卡牌游戏啊嘅开山祖先，基本上其他类似游戏都系抄佢嘅，唔可以话抄嘅，受佢启发，有个 something like 嘅嘢啦。总之就系佢带起咗个潮流，然后其他直接开创咗个新嘅流游戏类型，然后佢而家出第二代，你可想而知几咁瞩目。啊，当然啦，个作者咧，其实就冇呢个自觉嘅，其实，即系佢觉得佢，因为佢之前出嗰阵时出嗰，佢都冇谂到佢自己咁红噶嘛。佢当然出嗰阵时就好认真，好诚惶诚恐咁睇下到底有销量有几多啦。咁佢就当初佢见到当首日同线上线人数280,000嗰阵时，哇！ 发生咩事啊？我边度啊？嗰只？ 唔系呢度都仲系兴，嗰阵时系高兴嘅啫。嗰阵时到嗰一刻。嗰个高系嘅官哦，放心瞓觉啦。跟住第二日起身44,000，跟住喂发生咩事？正常都系第一日先最多噶嘛？点解？因为好简单嘅啫，因为啱啱销售，佢系提早咗10分钟销售嘅。应该系 Steam 嗰边嘅系统设定问题咯。佢系早咗10分钟就开始有人抢集，然后成个 Steam 嘅 server 俾佢等，俾佢抢冧咗。结果就系有啲人系结账困难，唔系做唔到，佢未至于好似之前咁样系成个真系冧叫直情嘅沙发冧到死死实实，佢系结账困难，咁好多人又唔系真系好撑在咁玩唔到咁啊，等晏啲再等佢整翻好先搞啦。因为少咗啲咁嘅人，所以咧佢第一日280,000咧系未反映到佢真实销量嘅，最终佢系40几万。呢个唔系销量数啊。唔系销售咗呢个系同时在线人数啊，即系佢唔单止卖咗，仲要系即刻玩紧，而且系同一时间玩紧。咁有人可能朝头早搵，有人夜晚玩噶嘛。佢系讲紧同时最高人数线人数啫，即系你可以想而知嘅销量几咁恐怖。作为一只独立游戏，理论上《杀戮尖塔二》都依然系独立游戏嚟嘅，同埋有啲惊讶啦咁样，即系我相信系真心嘅。然后咧，佢就喺同一日喺发售嗰阵时啊，佢另一只大家都都几期待嘅作品，某种意义上嘅奔驰嗰只马拉松啊，我哋之前啲新闻都提过几次啦。咁当然大家嚟睇紧住佢点样死啦。咁虽然最终你话佢系咪扑到这一只未算嘅， 奔住去嗰只马拉松，我记得同时在线数系89,000，当然输咗一个，输咗个两级噶啦，但系都唔少其实，咁唔算系失败，未算暂时呢刻未算大失败嘅，但系佢已经设定好嘅祝贺同日出嘅马拉松个祝贺帖啊，因为呢啲嘢咧通常唔系马上出嘅，而系神捻早就写定咗当日排程出嘅。咁但系佢冇谂到咁样咁多嘢咧，佢个用词就有啲其实系自己自嘲嚟嘅。佢入边讲嘅就系、是、恭喜马拉松嘅团体出咗新作，即系唔好因为呢、這个十六之塔而出咗，就错过呢咁嘅小零独立热情专案。佢个用词系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嚿字其实系讲紧自己，系调翻转意嚟讲。去玩下 gag 嘅啫，其实系，但系如果你套入去发售之后嘅事实，就系、是、人哋40几万同时在线，你得80,000几同时在线，咁就有啲似串鸠佢啦。即系你咁卵大投入，即系我呢啲咁细嘅独立游戏都有40几万啊，死未啊你？有啲听起嚟有啲似咁样嘅嘢，其实唔系嘅，佢系陈呢个嘢应该系晨早写好咗排程排喺出嘅当日。因为大家都知嗰日有咩 game 可以出，叫做系大家互相搜索下咁样嘅啫。但系听系就呢次去串鸠佢啦。调翻转啲人都有人过去讲，奔驰都抵俾人串噶啦，你睇你样样衰，真系俾个特大游戏超鸠咗你。虽然制作规模上大家唔系同一套嘅嘢，但系江湖地位上佢哋都唔系同一件事嚟嘅。即系一个系一类游戏嘅开山祖师嘅下一作。一个只不过是大家睇住等准备食花生嘅一个随时会失败嘅作品，两个个地位又唔一样噶嘛，咁啊，如果有兴趣嘅可以去留意一下咯，一个呢一类型游戏就始祖嚟嘅，即系咁啊，呢个礼拜另一只都好红嘅游戏啦，就不过佢红就大家有啲觉得系应该嘅。呢、这个 Pokopia， 即系你变咗百变怪去指挥啲 Pokemon 去起龙场嗰嚿。 Pokemon 版嘅 Minecraft 嘅话佢系 人类衰退之后，因为人都唔见咗啦，已经全部咁啊，只嘢系红，想象中会红，而且比想象中仲要红，咁样咁样理解啦。既然系 Pokemon， 就一定会多人睇嘅玩噶啦。咁大家都会估佢会多人玩噶啦，但系想象佢都会红嘅。但系啲人你仲讲紧你锁匙卡唔买，你霸条撚毛啊！你想霸都冇得霸，你行出铺头睇下啦。我行出睇下。 咪做个嗱，当只 game 够红嘅话咧，乜卡你都要买噶啦。你我喺系下载版咯。 啊，我行咗出天文馆睇啦。我而家六二度，因为我行咗出天文馆睇啦。唔好意思，卖晒。 晒喺六二度就。 你想买都冇得买啊！实体版我讲紧，当然你电子版你就可以喺网上 download 落嚟啦。暂时未出四色化嘅实体版嘅锁匙卡啦，都系全部卖晒啊！我去咗两三间铺头都同佢讲卖晒，即系咁你。 虽然我想讲六二岛就算罢啦，我以为你仲喺奇玉添，佢迟多你买表夸张啲，但系六二岛唔奇啊，乡下地区。 的确系几乡下， 咁我讲系乡下嚟嘅，认面先啫。 琴日朝头早我先喺英岛嗰边翻出嚟啊嘛，不过呢部分睇下会唔会出游记啦，应该会嘅。不过去完先，我而家仲喺行程之中，所以个录音品质可能会低咗少少，但系我相信大家听唔出嘅。即系呢个 MacBook Pro 嘅个麦其实都唔差，真系我可以大小建议咁样。总之就是这个礼拜除了包头狗之外都还有两只大作出来。所以啲人成日都话撞车乜乜七七会成会会销量会差会成。如果你是真的有料的是不会太问题的，除非就是真的连个方向上，因为这三只作品个方向都是很不相同的，不会互相抢客的。如果是知识是玩得多的，好有可能是一起玩咯，一起买，即未必是冇办法一起玩啦，应该是一起买晒返嚟再玩咯，一起轮住嚟玩咯，即咁我唔紧要啦，咁总之就是呢三隻都是包括埋包号球啦，都是一时之选啦，即係呢期都是打机嘅，都是忙㗎啦，咁样啦，咁样。 呢轮打机忙黐线啦，不过依家就唔讲佢啦，打机又 嗯 好啦。跟住有啲手， 北方邻国相关嘅消息。 首先就系咧，其实完全唔意外嘅。咁咧，佐藤拓也咧就俾佢降板，就系一只中国系手游叫《恋与深空》（Love and Respace） 嘅 Deep Space 嘅。咁降板原因就系其实就之前阿佐藤拓也就俾即系话佢去靖国神社参拜，所以俾人降板。咁就唔意外啦，呢啲咁嘅政治问题嘅。 嗯，你知日本，你知而家呢个中国系比较魔政化啦，对，即系我最黐线嘅例子，都仲系 有个神字嘅牌招牌都可以同呢个正确神社拉上拉楞嘅，即系有乜嘢唔可以同正确神社拉上拉楞嘅啫？ 即系咁搞，即系隔你话佢隔硬嚟又啦，又点多？不过唔关系，一越佢 game， 二就系反正作演讲人代也而家 level， 虽然佢未去好红，但系佢都唔担心冇工作，少咪少少咁少咁嘅手游咪算啦，又是都系嗰句啦。大陆系嘅手游，你大陆系嘅游戏，你预咗有咁问题噶啦，冇错啦。 顺睇多一句啦，如果你唔知咩叫《恋与深空》嘅话，大家应该听过再早少少嘅前作《恋与制作人》嗰只嘢嘅，唔可以完全算续作嘅，总之系列作啦咁样嘅，都系嗰句唔关我事。佢最红嗰阵时候，我都唔系关我事啦。 嗱，跟住应该讲呢单嘢系小儿科，下面嗰单先至比较败坏，就系、 是、算系跟进嚟嘅。 首先咧就系彭博就流传就爆料就话明月工作室。嘅开发紧嘅人中叫做Grand of Dragon， 简称人中马中石。咁咧网易就话，即系佢投资者啊，网易就话五月一就会撤资噶啦，即系唔再俾抌钱落去噶啦。咁咧就呢只 game 有可能难产。 咁啊，首先第一样都一样噶啦，大家听到彭博社，放心，我帮你揾咗啦，望月纯系佢嘅，都系佢写嘅， 即系又系条捻样，又系条捻样，系标准捻样。因为彭博已经开始越嚟越彭博，啲人唔信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此人经常鸠噏， 尤其是 A C G 相关啦，真系啲错误率真系非常常之高。当然佢会报一啲人哋都有报嘅嘢，咁啊错误率就会低翻啲嘅。咁但系彭博报道望月崇，然后爆料，即系错嘅率非常常之高。但系当然有可能系事实嚟嘅。咁啊，假设佢系事实嘅话，都唔系好出奇嘅，因为佢已经烧咗唔少钱噶啦。而网易呢期冇钱啊嘛，应该话中国嘅呢啲厂商全部都啲资金来源啊有啲危啊嘛，咁要截流咁都唔出奇嘅，咁啊如果系真嘅话都几可惜嘅，即系咁你弹出嚟做只作嘢影都未见，就已经烧光，应该系烧到要撤资料。 我又唔讲好老实，我又嗱，首先就系网易，我从来唔担心网易冇嘢，网易大捻把钱，又即系坚嘅多，即系大公司边度担心冇钱啦、啊？但系撤资就系、是、我咧嗱，我假设啊，即系因为要讨论话题咧，系一定要假设佢系真嘅先讲落去嘅。我假设佢系真啦，咁佢而家宣布话五月咧，其实意思就咩？叫阿明月你去搵水喉啦，即系叫咩？俾两个月时间你搵到水喉嘅话咁 OK 咯，搵到水喉嘅话就真系叫做唔好彩啦。 阿妈养唔到你噶啦，你自己出去黑啦。 系啦，即系叫做咩？即系俾两个月时间你炒，即系叫做而家公司咧就公司咧做埋呢两个月就蚀埋噶啦。你要搵工啊，跳槽趁早搵啊，嗰只嚟嘅。 即系同佢讲嗱，你要缩细规模制作又去即系做完佢又好，你去搵新金主又好，做咩都好，俾啲时间你去搞掂佢。咁啊，系会几大镬嘅，睇我哋点咯。因为另一个背景资讯就系、是，其实网易都删咗好多水喉噶啦，所以我唔系认为呢件一定唔系事实。虽然望月纯就好容易事实都系变咗唔事实嘅，但系呢、这个望月近年都因为赚唔太到钱啦。都其实收埋唔少噶啦，已经系， 所以就叫做稳阵起，即系我唔敢话佢唔可，即系叫唔敢话佢完全冇可能。假如有可能就咁样啦，但系咧可能性其实唔系太高嘅，因为有嗰句我对望月纯嗰啲鸠吹嘢咧，其实已经系叫做，唉，又系你，呢又系你啊嗰只。 如果呢个系事实咧，咁另一样嘢就系、是、会关咧，就系呢个中国开发商人傻钱多速来嘅神话终于破灭咗啦。我唔知应该算系好事定系坏事，即系因为前几年啊，好兴啲名制作人，啲冇咁名嘅制作人，俾佢开个好优越嘅条件出嚟， 喂佢过当， 然后就去跳槽去做嘢啊，嗰啲好啲嘅，劲啲嗰啲就自己开个新工作室，差啲嘅就过嚟做个制作人，引你去开发你想要做开发嘅游戏，所以点解话人傻钱多出来咁？再差啲嘅咪高薪厚職，俾個要職俾你去加入佢嘅開發團隊去做嘢，咁睇你咩級數，睇你壓力幾多啦。咁嗰一個陣時啊，日本嘅遊戲業界係興起咗個人傻錢多出來嘅嘢。咁但係調翻轉講，對日本業界嚟講就並不是一個好事嚟嘅。你嘅原本嘅自己嗰界圈子入邊嘅人變咗你嘅競爭對手。你首先你自己本身少咗個戰力啦，對方又過咗個戰力。咁而家呢個情況就係、是。这个情况应该就会停止了、即是他们都没钱 去搞这些大外宣啊，这些 大傻币啊那些东西啦。但是我会想黑心那些黑心少少，就是他们跌个金金融融，他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是不可以信，他们用自己的套去想， 如果是日本公司开个咁嘅条件，佢都当然可以掠发型啦。唔系日本唔日本嘅问题，而系中国嗰啲嘢咧，先唔讲佢哋本身有责任，系可以三个月提桶跑路的，都唔讲呢啲嘢啦。有时佢哋个环境本身就太高，太高风险，佢自己好似呢度咁样，唔关你明月本身咩事噶。有啲人话荣耀太烧钱性，我话喂几千万美金开只开发只大作，好平啦吓。 唔知应该系呢个年头，你唔使呢个钱开条捻啊。 啊，虽然这个四千几万是指重要咁多，即系之前投入嗰啲唔计啦，佢往后仲要咁多钱，个资金缺口咁多啊，咁但系都好啦，你都系讲紧系几亿，好少嘅就系喺游戏开发嚟讲，唔系大嘅数嚟噶，即系呢个唔系因为阿明月烧钱，而系望亦无钱。你即系间公司，你嘅将来嘅老细三更穷五更富嘅，你点同佢搵食啊？即系除非你话听你要同佢共患难咯，但系你当初就系因为钱嚟噶嘛。即系所谓嘅世倾得住利穷得散啊嘛，当初就系为钱嚟嘅，咁当然就系为利穷咪就散咯，就可惜就系你开发咗一半嗰嚿嘢，唔知点搞咁解啫嘛。 睇下搵咗人接，睇下搵人接手 project 啦，即系有钱发日本游戏投资者应该仲搵咗仲有钱嘅，边几我几间大公司，即系话 CY 啊嗰啲咁样，搵睇下搵咗水油啫。 你问 Microsoft 好过啦， 系 Microsoft 啦，又搵 Netflix 啦，Netflix 系咪把钱？ 不过等阵先，先讲任天堂嗰呢边先。任天堂呢次呢个礼拜除咗 Portopia 好红之外，有两单新闻，一个都关 Portopia 事嘅，就系、是、呢、这个应该系美国官方政府啦，我唔记得系边个部门了，因为佢哋好 Q 多个部门，好 Q 多个 Twitter 间嘅，攞咗 Portopia 嗰个图。将佢改咗做呢、這个make a 啦吓，呢个 make a 入佢间 grey again 啦吓。咁老任就出嚟出个公告就话咧，呢件事唔系我跟开，即、就、系、是、我冇授权俾佢咁做嘅。试完就系有人做咗个生成器，唔系 AI 啊，呢次唔系 AI 图，虽然而家 AI 好兴，但系呢个系普通生成器嚟嘅啫，即、就、系、是、用某个特定嘅风格你打字落去。佢就會將啲字改成你嗰啲嘢，我見過非常之多唔同嘅嘢，譬如藍黨啊嗰啲都有，之前都有見過嘅。咁啊，當然唔會有呢個官方嘅授權啦。雖然我聽過有啲係有官方授權，官方攞出嚟俾你玩嘅，你將佢個 logo 嘅風格啊改咗佢。咁佢應該係用咗呢個生成器生成咗 Maga 個圖出嚟，咁貼咗出嚟。咁啊，老任行出嚟咧就話我哋冇授權過呢樣嘢。咁兩樣嘢，第一就係、是。同呢啲政治相关嘅嘢切割咗啲，首先就因为日本仔啊好罩忌呢啲嘢噶嘛，同政治相关嘅嘢佢哋好，就算佢有公开授权啊，都好多时都会写明系唔可以同政治相关嘅授权嘅，佢都有咁样讲过。 系啦，濑嘢噶，濑硬嘢，政治一讲政治濑嘢， 更加唔好话呢个唔系公开授权啦吓，所以佢提出嚟会唔会真系告佢咧，就另一回事。咁但系唔紧要 ，Pokemon 公司唔敢去告佢，老任去告，真系告美国任天堂政府。虽然呢个告咧就系你叫噶嘛，点解咧？就系、是、大家知呢个国际大事之一，就系、是、呢个美国嘅关税政策被判违宪。咁而家我讲过，佢呢件嘢咁嘅做法系违宪嘅。我唔同你拗嗰啲咩个字眼上有冇违宪乜乜七七啦。总之呢件嘢就唔 work。Donald Trump 即时有啲其他嘢搞咗出嚟啦，唔系政治相关，我唔讲咁多啦。咁总之呢嚿嘢就等住要赔钱。咁但系佢亦都讲到明，佢系唔会主动赔嘅。政府嗰边已经讲到明，唔会主动赔噶啦。你有咩就过嚟告我啦。即系佢又唔系流民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又未到咁样样。只系话我系唔会主动赔俾你嘅，你要赔咧就去申请啦，去边度申请啊？去法庭申请啦，就系咁嘅意思。即系你望起嚟就系、是、话，哦，任天堂告美国政府，好似好大镬，其实唔系嘅。你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申请赔偿，系咁样嘅啫。不过用行法律程序去做嘅啫。咁唔止係任天堂一间公司啊，几间嘢都赖过嘢嘅。而调翻转讲，站喺任天堂嘅立场，就算佢告鸠佢啊，都系合理嘅。喂，大佬，你个关税政策唔单止收咗我钱，你仲搞到我最初喺美国嗰边个销量嗰、那个销售政策嗰啲嘢搞得一镬粥。之所以会预期销售数会比现实低咗一截，除咗佢保守之外，阿古川保守之外咧，另一样就系正正系因为喺美国呢边，我真系唔知你点。我唔知你个销售会收我几多关税，收唔收关税，点样收法？因为如果你同我收 100% 关税，我喺美国嘅销售就嗰个计划要成个打掉重来嘅。虽然我最后唔系收咁多，但系都依然系影响到原本嘅计划销售计划。老老实实讲，如果要申请呢方面去赔偿，虽然美国政府有好捻多啲豁免权啦，但系呢方面肯定系美国政府有亏嘅。 你咁样翻嚟覆去之后，搞到我啲销售少咗。咁当然呢个嘢未必可以民事索偿到嘅，你知对方系美国政府嚟噶嘛？就算你话东半球地产主法务部都好啦，都唔系紧噶嘛。咁啊，总之佢呢个其实你听起嚟好似好大镬，你实际上可以就视乎就系申请赔偿。 总之就回水， 要你退翻晒原。 喂， 啊，回水最简单嘅讲法就系、 是，最简单就系用黄子华咁少经常出现嘅名词就系回水，我唔理咁多回水， 连本带利回水。佢而家讲系要包括埋利息， 系啊，跟阿 Donald Trump 就好似黄子华斋，乜你而家不如咁天真，以为讲回水我真系会回水噶嗰只咯，我觉得 哦，咁呢次就应该系嘅，因为法庭判咗嘅，咁啊， 咁啊，咁你睇啦，呢个嘢就有个呢啲嘢就唔关我事啦，反正有个之前又冇我嚟嘅，我又冇交美国少税， 我仲未买任天堂嘅股票，仲未 系啦， 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噶啦，即系我哋两个都冇持有呢个任天堂嘅股票啊，但系呢件事应该佢唔系第一个嘅，即系佢甚至未，好似唔系第一个行出嚟话要索赔噶，咁但系对我哋嚟讲都系有啲都算系我哋相关嘅新闻啦，咁啊攞出嚟讲下啦，先讲下连本带利呢样嘢喺法庭上边系好合理嘅事，法庭会判一个合理嘅利率要求你赔翻佢，因为件嘢本身就系存放咗喺你度，而你嗰度理论上你的确系会生成咗有利息嘅，所以你系法庭判嗰阵时系会要求你俾埋个息嘅。所以呢两样嘢都系好正常、好普通嘅事，就唔使讲到话地上最强法务部对呢个地上最强帝国唔系咁嘅嘢咧，唔系啲咁 dramatic 嘅嘢嚟嘅。 唔系咁夸张，唔好讲咁尽。 官方流程嚟嘅啫，呢个只系咁样啦。 啊，纯粹讲嘅啫，即系呢个就唔使啦。呢个就反映佢唔讨论，啲钱唔系我嘅，我可以会衰，我都唔会当我个袋喺度。好啦，跟住讲下啲新主机啦。 啱啱讲 Xbox 咁咧就而家就Xbox 新主机叫代号叫 Helix。咁佢Microsoft 嘅执行长就话，可以玩到 Xbox 同 PC 游戏，咁咪即系电脑？ 咁咪即系电脑，本来就系都讲咗好卵耐噶啦。Xbox 向来都系电脑啊。 喂，咁咪即系同 LG Ali 啊嗰啲嘅一 Q 样，只不过叫做咩啊？你怪 X 即系叫做咩 Xbox 电脑啫嘛，嘥叫气。 本来嗱，首先我之前都讲咗好多次噶啦，佢从 Day One 第一代嘅 Xbox 入边嗰嚿就他妈的是电脑， 从来 Xbox 都系电脑， 行嘅都系特殊版嘅 Windows， 跟住后边360啊嗰啲就系越嚟越似一部标准嘅电脑，因为 Xbox 仲系一个特制嘅三对称核心嘅 CPU 嚟嘅，都仲算系特规嚟嘅，去到而家 Xbox Series X 同 Series X， 你直情可以揾到对应翻嘅零件噶啦，已经系，虽然都仲系呢个特制版，呢个入边都应该系佢系现时售产品嘅某啲特制版，可能对佢嘅性能要求专门货佢嘅要求去特化咗嘅版本，但系佢都依然可以行翻标准嘅 Windows， 应该理论上都行到 Linux 嘅。佢官方支唔支援嘅间系就唔会支援你噶啦，你中意你就车落去你嘅事。咁入面会行嘅系普通嘅 Windows， 可以行普通 Windows， 应该咁讲，可能都系有个特制版嘅，即系等于之前 Steam 嗰阵时啊，都有开咗个版本俾你用啦。佢应该都会咁做嘅，因为调翻转对 Microsoft 嚟讲 ，Windows 紧要嘅 Xbox， 即系呢个非常简单嘅道理嚟啫。咁而且佢仲要讲到明可以玩埋 Steam， 咁其实都好简单，你行到 PC， 你 PC 做到嘅嘢，佢都咪做到咯，包括喺 Steam 上面玩游戏。当然啦，佢呢句可能亦都可以解释成为佢会对 Steam 都有一啲特化嘅嘢，佢只要同 Visual 嗰边就可以合作啊，就已经可以整到个特制版嘅 Windows， 咁都可能喺效能啊、性能上面或者系 UI 啊嗰啲上面做连结得更加多好。即系但系呢件嘢就其实好正路嘅事嚟嘅，其实佢真系撑住佢肯唔肯去放最后一个手，就系俾你自己装个 Windows 入去，系撑住呢样嘢。一路都讲紧 Xbox 系咁样回事，调翻转 PS 入边嗰个咪又系贪白食一部 PC Xbox 落街入边行，即系好简单嘅啫嘛呢件事。而家咁样公布出嚟，咪干脆啲咯。我之前都讲过，佢之前喺同玻璃渣合并，系动视暴雪合并的时候，就已经讲紧佢系根本就唔 care 佢部机系咪佢部机，佢你只要肯玩佢啲嘢，佢就 OK 噶啦。佢嗰个市场策略就系咁样。就算换咗新 CEO， 我亦都唔相信呢件嘢呢、这个策略呢部机系新 CEO 一上任就一拍佢 up 出嚟嘅，肯定系神早已经搞好晒。咁但系旧 CEO 阿 Fair 佢赶唔切，佢在任的时候去公布由新 CEO 去讲出嚟，系咁大把嘅啫。 即系连系啲人话啲 AI 相关啊嗰啲嘢都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一样情况，就只不过系如何做嘅问题，就唔关换咗 CEO 嘅问题事。呢、这个策略亦都关佢之前公布咗冇几耐嘅财报，咁啊讲多少少去讲佢啦。咁就系讲紧佢有个主机嘅销售率下跌，呢、这个就好正常嘅事。但系连 XGP 即系呢个 Game Pass 啊 ，Xbox Game Pass 嗰个销售后。都下跌咗，咁呢方面就结合埋咧，就会觉得个新机会造成一部 PC 咁嘅款咧，其实好合理嘅事嚟。另一方面就系 Microsoft 嘅入边个 PC 嘅玩家数目其实系上升嘅，数目上升，但系利润下跌咗，咁啊，所以佢要加价咯，大家明白啦，咁啊，咁啊，既然讲开 Microsoft， 顺便讲一个佢一个新公开嘅专利啦，个专利系2024年申请嘅，就。我专利同之前Sony 一个专利好相似嘅。Sony 个专利就系讲紧用 AI 去接手你个游戏，去辅助你个玩之类啊嘛。呢度入边咧就系玩家可以由另一个玩家或者系 AI 去接手你嘅游戏继续玩落去。佢预设嘅场景就两个情况嘅，一个咧就系卡关卡玩唔到，唔识玩落去，打唔到个机卡关。咁可以用个第二个人，可能系 AI， 可能系识打机嘅人去接住你，去用你个账号，用你个游戏进度去继续打落去。亦都另一种嘅情况就系啱啱好，譬如我而家打到一半，突然间有人揿叮咚揿门钟，咁我要去收件快件，可能系几分钟嘅事，抌印啊、俾钱啊嗰啲嘢，可能要几分钟先翻到嚟，但我又唔想停咗佢。可能是因为他online，又或者是因为我不想停啦，总之咁，或者有啲游戏是不停得㗎嘛，大家都知道。咁样他可以找人去接手你，可以是人亦都可以是 AI。其实重点不是 AI 而是接手。好多人将个重点放在 AI 那边，其实不是，只是找个人来接手你，而那个人可以是 AI 咁解啫。咁好简单，好容易理解啦。你临时临急有个法定嚟揿钟，你边度嚟揾个人帮你接手啫？咁梗系叫 AI 帮你搞掂佢。而最特别嘅地方同 Sony 最唔同嘅地方就喺呢度啦。当你翻嚟原玩家接手之后，你系可以选择要定唔要呢个进度。如果你要嘅话，你就会继续玩啦。如果唔要嘅话，由你托管接手嗰边开始做，就有啲似你MacOS 个时光机啊，又或者 Windows 嗰个突然间俾佢叫咩还原系统还原。都是越来越像这情况，在那里建立了个备份点，你可以决定到底要不要花这个进度。那么两个原因，一部分就是始终是人家的，是不是你要的结果可以给回个选择权给你，如果不是你要的结果你就回转头咯。又或者是其实我都是想玩那部分的，但是为什么要人家来接手呢？其实是拿来示范作用。那有些人就说你买一只 game 回来给 AI 玩有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Sony 的专利可以是这样的，但 Microsoft 的专利呢其实有部分用途的。一来就是行开范围啦，二来就是可以是譬如说我卡个关我不懂得玩。那你正常呢就会找攻略啦，上网找攻略看 YouTube 片啊成啦。那你有什么 YouTube 片好一个在你眼前亲自操作给你看呢？其实只不过是另一种另类的攻略来的嘛。即除非你说跟着攻略玩，即是这个苍天之巴尔马克入面讲的。对住游戏攻略，对游戏依样画乱嘅路，系对游戏开发嘅一种涉足，哇！真系好捻中意病，我唔记得。如果你除非你系咁样，如果唔系，咁咪系攻略嘅一种咯。你揾个识嘅打一次俾你睇，打完之后嗱，俾翻你。不过以前嘅话就系、是，如果你打完，如果佢系跟住你嘅进度打，你就冇啦，你冇办法啦，你要接受个新嘅进度啦。佢打已经打过咗噶啦，又或者系你之前 save 咗个 save 定，咁你咪捞翻 save 翻去，你自己再打一次。就是这样，不过这件事变成系统化这样做了，一个挺有趣挺方便的系统来的。我觉得相似这个 Sony 的情况，但是又不是很相似，就是它实用很多咯。而且调回转24年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想到 AI 会有这么神奇的嘛，所以到那时候有事现在就另一回事了。这样 好啊，跟着呢就是一些 上个礼拜不记得讲，再上个礼拜都不记得讲。 唉，花生事件来的。咁其实呢就简直系 因为我喺第一现场嘅，我喺第一现场，唔可以叫第一现场，因为第一现场理论上应该算 Bilibili， 我喺 YouTube 睇。 咁就简直就系嘅黑一个大陆有名嘅评测网站嘅客湾播出咗条片，就话大陆啲手机测试佢跑分数嘅全部灌水嘅，只有 Apple 咧系唔造假。咁条片即刻俾人落架，搞到咧甚至封到咧嘅客湾话。又我唔做呢片啦，我只系做播片啦，算紧数，搞咁样嘅又做。 等我嚟讲啦，即系嗱，你的申报先啦，因为我系 长，我系有睇开佢嘅片。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分做假添。 我都想即系。我一路有睇佢嘅片嘅，所以佢一出的时候我已经睇咗，嗰阵时仲未有啲咩咩嘢嘅，我已经睇晒噶啦。然后呢档嘢唔系做，有好多人都话佢专做评测，其实近年比较多咗，但系理论上佢系搞机片嚟嘅，PC 嗰个机啦吓，即系专系玩啲电脑硬体嘅嘢，系当初系玩嘅多啊，但系大家都想象到。评测的需求会比较大，传播比较多，他都近年的确是偏重了这方面的，但是其实他是玩东西多，他搞过不少东西，玩过不少这些劳动东西，那他就走出来，上年都有做过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上年就隐去其名的，就只是说大陆他们的厂很多都是评测是不准的，原因不是评测造假，而是他们被造假，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晶体会因为佢制程嘅问题会有良率，个良率亦都唔系一个绝对嘅，唔系话佢行得喐同行唔喐，唔系咁易极嘅。有时咧佢系行得喐，但系可能要俾多啲电先行得喐嗰个频率，又或者系佢个频率上唔到咁高。PC 入边咧都最主要关心一个就系个最终极限嘅频率啦。但喺手机上面，除咗呢样嘢，仲要担心多样嘢，食几多电。咁啊，仲要麻烦啲，因为喺 PC 入面你大不了咪俾多啲电咯，喺 PC 入面俾多啲电又唔系嘢嘅，咁你唔好电到佢缩光就得噶啦。咁但系喺手机上面你俾 1.3W 同俾 1.5W 喺个性能上面个表现就差好远噶咯。佢即热会令到你过热要降频，佢直接会影响个效率，又或者系佢食咗个电就代表住佢个续航力会低咗。咁呢方面就有好大嘅斟酌空间了。咁所以佢呢就係每年就会复测一次，将佢因为佢一开始攞嗰啲係街都未卖嘅机嚟㗎嘛，嗰啲叫媒体机囉。佢哋会事先会派俾啲媒体俾佢有时间去做测评嗰类咁嘅媒体机。咁佢就做嗰陣时当然佢又会做个测评囉。咁然后佢事后喺年度总结的时候就去市面上求其买一部去对比媒体嗰部机嗰个数据。係咁样去做一个复测嚟嘅一个。咁佢测完之后就发现所有国产机全部都有呢方面嘅造假。佢嘅造假方法睇得都好简单啫。我千挑万选挑个体质最好嘅，频率行得到最高嘅，食电最少嘅嗰一粒 U 或 SOC 啦，先去交俾你去做评测。咁你出嚟嘅数据咪靓仔好捻多囉。咁但係调返转你喺街上面买嘅，咁就99%。就冇嗰部机咁靓㗎嘛。咁当然你可以咁啱好万中选咗一种一部就真係比佢好嘅。但係喺数学上面呢个还原率系非常之低㗎嘛。所以佢出去随便买一部都系高机率极高机率 ,95% 可信度系会比佢媒体机弱嘅。而佢亦都实际上证明咗几乎全部所有机都系喺街上面买一部都系冇比佢喺媒体机事先攞咗嚟嗰部咁劲嘅。即系劲系包括咗呢个功耗表现啦，包括嗰、那个、跑分性能啊嗰啲嘢啦，全部都系冇咁强，咁督爆咗呢样嘢，结果咧就先喺 Bilibili 下咗架，咁就成扎人涌过嚟 YouTube 呢边去留言啊，成啊啲嘢，然后最终 YouTube 都落咗架，当然系佢自己落架，唔系 YouTube 去落佢架啦。咁啊，先讲两样嘢啦，第一就系 Bilibili 嗰边先 ，Bilibili 嗰边落架咧。就并不是厂商压力去要求落架，有啲人仲系停留咗喺呢个度，话你咁样压得罪晒啲厂商压力，梗系会俾佢咩啦，佢搞你啦，咁啊去平台投诉你啦，投诉你，咁然后就平台就落架啦，肯定唔系，因为如果系呢个情况嘅话咧，佢系会收到个通知嘅，通常系版权警告啦，但系我哋成日听过啦。咁另一个讲法就系、是，Bilibili 知道一定会得罪好多人，当好捻多人啊，所以就主动下你架，可能系嘅。最初都可能是，但后面下都几肯定不是了，因为很简单的，如果是 Bilibili 下你架，不会在微博里面去禁你这个相关讨论的嘛。因为那时候已经讲他行假完之后呢，你去微博啊、微信啊那些地方呢都是开不到这个讨论的，因为有些比较热门的 hashtag 啊，有正常你都会找到东西的嘛，就算不是很热门你都会找到东西的嘛。这么红的事件是没有所有收寻结果的，是平台啊都会封杀你的。Bilibili 是你上传的平台，封杀你很正常，其他平台都封埋你，就不关某一个平台自作主张的事了，最少都是广电局的级数了，即有红头文件下来那些了，亦都是因为这样，他们是最终是受到压力在 YouTube 那边自主下架的。那既然是这样，就一定是有些更加强力的强力部门 去强力地要求到佢下架。 嗯， 咁原因就啱啱我记得有提到噶啦，其中一个就系因为 iPhone 个表现系差唔多嘅。诶，佢入边最讽刺嘅地方就系佢市售嗰部机仲要好啲。咁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系佢入边讲嘅，阿云飞讲嘅，即系个主持人讲嘅，就系因为佢当初个版本同而家嘅版本入边个 iOS 唔一样。个版本唔一样，咁有时有啲调校啊，调整咗啲能源策略嗰啲嘢，可以令佢悭翻电啲噶嘛，系会有出现咁嘅情况噶嘛，佢系讲呢样嘢噶。咁其实作为一个数佬嘅话，我作为半个数佬啦，每一个啦，就系作为半个数佬啦，我同话咧，仲有一个另一个可能性，咁咪就系咁啱好，佢喺街上面买一部，俾佢媒平台媒体佢嗰部，咁啱好俾佢强咯。咁呢个情况又可以分做两个可能性，一个系极低嘅可能性，就系其实 Apple 都有造假嘅。不过佢咁啱喺街上面买一部，咁啱比佢仲要再强，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更加可能性就系大家谂嗰样 ，Apple 冇造假，求其怼部机俾你，咁你街上面求其买一部，个性能又要咁啱好少少，咪就咁简单咯。即系等于譬如你平台媒体评测机，佢又俾部55分俾你嘅，即系求其执一部嘅啫，咁啱喺中间值55分嘅俾你，然后你街上面买咗部60分嘅，咁咪街上俾部劲啲咯。咁呢个系正常嘅情况，仲喺误差范围之内嘅，正常机率嘅误差范围内咁样咯。 嗱、咁讲下啦，就补充下 Apple 咧，就系、喺作为我一个经验者嚟讲咧，同埋我睇个角，即系就系 Apple 嗱，先唔好讲测啲我实际上好难比较难测到嘅跑分啦，以电池类嗱。以一般耳机嘅电池咧，佢公布基本上咧系打7折至6折嘅，即系佢咧仲用50% 电，即系佢最中意嘅话50% 音量，咁你跑咁咧就大约就几个钟头，但一般嚟讲你系唔会开50% 音量嘅嘛，起码70至80噶啦，咁基本上打7折甚至6折，即系例如话系以我 Source 嘅One Pro 2，佢官方12个钟头，但系咧实际上咧最如果你开8至9成嘅话咧，6个钟头极限噶啦。呢、这个系由你即系呢啲咪，但系 Apple 咧好少一样嘢嘅。基本上如果佢话俾你知5个钟头嘅话咧，你开最大咧，顶多只有10% 嘅误差啫。即系话佢话俾你知6小时，你开最大嘅话咧，佢大约系5个半钟头或者5个钟头左右咧就冇电。差距咁少啫，即系1成至2成，就唔会出去3成4成咁离谱嘅。呢方面嘅 Apple 咧系佢嘅测试啊，佢官方俾嘅测试咧系诚实可靠，信得过嘅。佢话系佢话俾到呢样嘢你咧，就基本上就系呢样嘢噶啦。但其他厂就对唔住，绝对唔系。即使包括外国厂，唔好话日本厂啦，唔好话大陆厂啦，日本厂其实都系咁样嘅啫。佢话俾你知10个钟头，其实7个钟头嘅啫。 即系呢啲嘢就通常就吹水会吹，尽量吹高啲，即系佢合法少少嘅就系、其实点样我咪叫合法嚟先啦。即系一般嚟讲就如果系电量嘅，咁咪设定一个比较。极限啲个数字会靓啲嘅设定俾你咯，你真系质疑嗰阵时，喂，我讲都明系喺呢个情况，你唔系咁样用，咁咪做唔到呢个数咯。咁如果系 CPU 或者 SOC 啦，其实主要差咗喺呢度啦。咁呢部分嘅话咧，咁、那个情况就系、你要有体质问题，咁就会再麻烦啲嘅，因为电池嘅电容量嗱，先讲都系有分别嘅，都会有个漂浮嘅，但系漂浮唔多。因为毕竟是物理相关的东西的。第一就是点都会有、上下波动。第二就是个波动其实不会算很高。不同 SOC 或者 CPU, 晶片这些东西个性能可以撑好两远。在这个这类的手机的评测的入面做作弊呢，第一个 Samsung。Samsung 呢手机评测造假第一人，这个名衔就是三叔保佑的。当年就已经被人督爆过，会检测你是不是做测试。然后如果你是做紧跑分嗰啲软件啊，佢会暂时性短期咁样超频去谷靓个数字，因为嗰阵时仲未去到而家咁玩得咁细啊，而家嗰阵时好粗糙噶嘛，令到个分靓仔啲。当年第一个造假嘅就系 Samsung，我即系先要俾翻个 credit 佢先，我最系俾翻个 credit 佢啊。所以呢个 Gigabench 嗰边啊，即系个跑分手机嘅跑分软件啊，系将呢个 Samsung 嘅 S10、S20、S21、S22 嘅系列全部永久除名。我要睇一睇各位呢件事。所以咧，Apple 仲可以倾一倾偈嘅，但系 Samsung 嘅情况咧就系、其实佢先系老祖宗，就系、之前俾人捉搞过佢做假噶啦。喺呢方面咧，唔好意思，系佢哋发明先嘅。当然你话玩得最癫系中国厂商嘅。咁啊，调翻转讲，点解呢个嘢会上升到咁高嘅幅度咧？因为根据阿云飞嗰啲直播嗰啲嘢，我头先我冇睇过直播，我净系睇人哋剪嗰啲直播啫。佢系当初系好乐观咁以为， 超大不了，你咪唔送睇机俾我咯，我自己出去买机测，我有一定搞掂嘅。即系佢想用呢个方法去倒上逼翻啲厂，唔好去特别去挑部媒体机俾佢，去用翻普通嘅，因为对佢嚟讲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你有特条模，你而家俾个更加高分出嚟，咁然后啲用户系要买普通机嘅啫嘛，佢喺市面度买部普通机翻嚟，跟住收喂，唔系你讲到咁劲，咁。对媒体来讲，他的信誉就会受损，所以他想用这件事去逼厂商以后寄机来的时候寄回部普通水准的，不要寄部特挑机给你，不要这样做，他想这样做的。那时候就认为大不了不是得罪厂商，以后他们不找他的广告，兼不再给评测机给他，最多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理解的。但问题就是这件事已经去到了一个叙事的问题了，因为中国是一路都在讲紧，其实当然他们做不出 iOS 啦，但是他们说、我们的 Android 机啊已经是比全世界要好啊，乜乜七七如何啦，成成成啲大国自信遥遥领先，即不是只是指华为啊先讲，虽然我用了遥遥领先这个字眼， 嗯， 都好啦，即是他已经是这个叙事，中国制造更强这个叙事是、你可以算是欺骗了中国人一段时间的了已经。而你做不出来督破了这个叙事， 嗯， 在官方来讲是接受不到的。更加唔好话中国手机全部讲大话，结果唯一一个唔讲大话嘅，唯二唔讲大话嘅就系未计嘅 Apple， 佢颜面何存啊？官方，所以呢个喺呢方面咧，先会要到一个官方层面嘅要求佢下架。我相信是这么回事啊！先讲呢啲全部个人推论嚟嘅，冇实质证据嘅，所以呢件事就上个礼拜同大再上个礼拜，其实我已经知噶啦。第一开始嗰时我知嗰时全世界都未讲，但系我想睇定啲先，所以未讲。但系我上个礼拜已经又唔记得咗讲，而且上个礼拜实在太长了，记得都唔会讲噶啦。咁样啦，咁啊补充翻件嘢啦，因为我见件嘢太多啲圈外嘅人走去讲啊，即系变成就系好多都唔太熟嘅人咧，去讲去就唔系好准确咧，有啲资料上边咁嘅嘢，或者系一啲观点啊，或者背景啊嗰啲上边嘅嘢唔好准咁样咯。 好啊，跟住又好耐冇提过噶啦，我老朋友 X。 嗯，咁啊呢个礼拜有几个相关的，都系同一件事嚟嘅，就系、是、有个地方俾你揿去申报两件事，多咗支旗，又多咗一样嘢去揿。我而家要发个出嘅图，都要出几多嘢先得。 嗯， 就系佢揿落去有个申报，一个就系申报你到底有冇收到钱。呢、这个收钱就唔系话我有个 patron 收钱。一开始我以为是这样的，跟着我看回这些情况就是不是，它是指就好像刚刚这样，就是我收了这个 Apple 钱，我都想啊，跟着然后 播做宣传，简单说你就带货节目、啊、即是这个广告你帮人做广告的、啊、其实简单说就是这样东西。 这个申报呢就YouTube 做了很久了，那这个申报呢就是申报这个东西是不用 AI 生成的，那这样东西呢就都其他平台都出现了很久了，他现在先讲出来，那原因当然是其实老实说你申不申报都浪费气了，但是如果你是普通就这样发个出的，你申不申报你是不是用 AI 都没什么所谓，他 不太管你，最少暂时不太管你。但有一个情况 就会管了，如果你发布的一个新闻而你用 AI 去做一个假的新闻，那他就会量东西，如果是轻微的他会、就会停止你90日的盈利。咁呢个还好嘅，咁就係、是、如果你同战争相关嘅话呢，佢会更加严格，咁唔单止会剥夺你权利，仲有机会会成个 banner 卡。 咁因为已经系，虽然我喺呢个笑话嚟，就係攞游戏画面当实际画面。 即系都唔使用 AI 咯，即系用假新闻， 直情攞游戏画面。 你用旧片又得，你用游戏画面又得 ，AI 当然系一个选择，但系、不过算啦，都真系有唔少人咁样做啊，我都网上见唔少咯。 咁最后讲话嘢，讲假图咧。本周咧，佢最有一系用最好笑嘅一张假图就系、是、伊朗打沉美军啲航空母舰，跟住张图就咩？航空母舰拖咗个沙度，而啲人围住只航空母舰。我心嗰啲巨人族嚟噶， 嗰、那个唔系航空母舰嚟噶，嗰、那个系轰炸机嚟噶。 唔系啊，我见啲航空母舰上嚟嘅，跟住我睇咗翻就系、是，你个最巨，你嗰啲围住嗰人系最巨人嚟噶，个个成日战斗机咁卵大只嘅，跟住就系沙地吓。你点样开只先沙先开只航母上沙地噶？即系我 唔系话你听原本嗰张图，虽然嗰张图都系造假嘅，原本嗰张图嗰、那个系轰炸机嚟嘅。咁但系啲人，但系点解会变咗做航空母舰？就系、是、啲人真系话，喂，同部轰炸机相比，一个人会唔会细粒不济啊？ 咁所以佢就换咗做航空母舰， 跟住变咗最激巨人啦。 咁航空母舰相比个人就差唔多呢个数啦，诶睇得几大嘅啫。 嗱好，唉，即系依家又我嘅笑料嚟嘅，即系我你假到你咧，假图假到好似笑话咁样，我觉得真系要提下嘅呢啲。 嗯，咁所以佢呢度就迫于压力啦，咁都要做翻呢咁嘅嘢。但我只要提出个少少嘅质疑啦，或者咩啦。嗱呢方面还即系普呢啲咁嘅点讲假新闻呢啲嘢，我系觉得应该要搞嘅。但系如果系其他嘅 AI 生成，你嗰就会出现个好麻烦嘅嘢，就系因为佢呢一刻就唔管你普通其他嘅 AI 生成嘅，但系有机会日后就会变成佢会判断。有啲平台已经讲紧做紧噶啦，你系用 AI 申请而你唔报系 AI 申请，佢捉到佢会有啲咩惩罚啊，剩嗰啲嘢啦。咁问题就系佢点样捉到咧？调翻转讲，而家到底点样去判断咧？除非你系真系右下角有个菱形，即系有啲数码水印啦，即系你用 Gemini 生成嘅图片啊，右下角都有个菱形噶嘛。有啲咩啲豆包啊，什么什么嗰啲嘢都好似都有噶嘛，我唔记得系。咁除非你有啲咁嘅水印，或者系喺个透明图层入边再加咗佢个 meta 个资料，除非系咁样你捉到嘅啫。如果唔系嘅话，最大问题唔系话你用 AI 而冇申报而俾佢捉到，而系我冇用 AI， 咁自然更加唔会申报呢个系 AI 咯。然后佢话你系 AI， 到时你就白嘴莫辩了。即系呢个苏联笑话，即系。呢、这个有只兔仔喺度惊慌失措咁样喺度四围跑，喺度走佬。咁另一只兔仔问佢咩事，佢话：哦，政府决定要将所有驴阉鸠晒佢。咁跟住个兔仔，另一个兔仔问佢：你又唔系驴，你惊乜嘢啫？个兔仔就答佢：等佢将你捉咗阉鸠埋，你再证明你自己唔系驴啦。呢、这个苏联笑话嚟嘅。 嗱、 就系这么回事啦。 咁就呢个就算啦，唔系新闻，纯粹系抱怨嘅啫。咁咧。在四月四号、四月五号，在香港的萬國機場博覽會就有个叫做咩 ConCon Hong Kong 2026咁嘅音樂節嚟嘅。咁咧就兩日嘅演唱會咧，如果去佢咧博覽會再加埋演唱會咧，嗰音樂節啊、Fest 啊嗰啲咧，如果兩日去曬咧就2288蚊。如果一日嘅話咧，淨係企位788蚊，有坐位即係近台啲咧就1288蚊。咁咧，四月五号嗰日咧就有Liella四个人嚟嘅，咁大家个个反应就系好乸贵，一日都788蚊，仲要系企位、哦。日本一出嗱788蚊，大约16000日元到啦。日本基本上演唱会咧，公价13000日元，即系大约700几蚊。喂，日本演唱会真系同三个钟唱足三个钟头，都系13000日元，而你企位仲系大杂炒嘅，都收人788蚊。坚系贵，贵到有啲乸脷。虽然佢阵容都 OK 嘅，即系由高桥洋子啦，都 S Infinity 啦，跟住大黑魔怪、Fall、后藤真希、麦希罗呢啲，我都听过嘅日本歌手名，即系大牌啦，大黑魔怪就大牌添啦，再加埋 Liella， 但系都系贵，788蚊。我去日本睇一次，我买飞机去日本睇演唱会都系13000日元，仲有我买飞机睇一场可以睇两场，计埋条数其实仲抵呢分钟。咁、香港收人780蚊，我唔明点解咁贵啦香港。 咁你限张机票嘛，都系个佢。 唔系，但唉，依咁演，即系，但系基本上大家同依个系唔系依个系属于做依个唔系新，与其话新闻不现象，香港睇演唱会真系好乸贵，悭啲成千蚊嘅，黐下线。 咁呢啲嘢肯定人哋特登飞过嚟嘅，肯定会有日价噶啦。你讲呢啲嘢真系， 真系好啦。咁就算啦，呢、這个就 咁啊。跟住你讲本地消息啦，仲有单本地消息都可以算系跟进啦。我哋之前讲嗰、那个两个 V 啦吓，呢、這个 Vocaloid 再加呢个 VTuber 嗰个活动啊。佢冇取消，但系佢要退票。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入边有六个嘉宾，其中一个就因为都唔使咁讲啦，就大家都知道嘅原因，而佢要系嚟唔到。咁啊。跟住佢又申請退票，點解呢？因為嗰個中資人實際上就係其中一個 Hololive 嘅 V 嘅中資人嚟嘅。咁大家都知嗰日撞期就撞咗 Hololive 嘅活動，咁當然佢就只能去入其中一個啦。咁啊，所以揾到第二個人嚟頂佢，就因為咁而開放退票。你因為冇咗佢而你唔睇，咁啊算啦，咁啊你可以退票。本來咧就好正常嘅。咁但系问题就係佢開放實體申請退票，只能退票嗰啲咧係。星期五六日，即系呢个时间点以外，佢唔接受。问题就系呢三日，咪就系 exactly 人哋嘅活动咯。人哋飞捻咗去日本去参加活动啦，点去你铺头度去换票呢？ 咁我相信佢有唔明啊，疑点利益被被告啦，我唔敢讲相信添啊，疑点利益被被告就佢唔系一定系阴沟你嘅，但系实际上就阴沟咗唔少飞咗去日本睇 show 嘅人，变成就系佢飞咗去日本，所以唔可以去喺你铺头度换票。咁啊，疑点利益被被告佢唔一定系阴沟你嘅，但系实际上就阴沟咗啦。我只能咁样讲，系唔好讲到佢一定系咁样嘅，有人咁样讲，咁我就保留翻少少啦。可能佢真系咁啱系咩嘅啫，咁即系佢个安排唔系咁好啦，咁就撞期，仲要系退票都撞期，咁啊冇办法呢啲嘢真系，咁啊有人认为佢买人玩嘢，咁我只能睇一睇就独自这么回事咯，即系有可能即系咁啱佢咩啊？因为毕竟咧呢啲你要实体去坐镇喺度咧，佢唔一定系，我唔知啊，唔肯定啊，佢唔一定有自己铺头噶嘛，佢应该冇添啦，可能系借人哋嘅铺头一用，或者系借个场借个地去搞呢啲嘢嘅啫嘛，你要面对面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咁可能真系要限时限刻噶嘛。咁当然你话限时限刻唔代表一定要限嗰个时嗰个刻噶嘛。咁又的确系，不过就唉，上次就咁啊，咁啊有啲蒙上嗰啲污点咯。咁啊，难得有个香港本地活动咁样咯。 好啦，其实香港成间唔中有噶啦，即系有个拍十公里赛，突然间又话取消嘅，咩背水一战，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又取消咗嘅，亦唔系十公里喺越野跑，突然间话取消咗，又唔知咩原因，又系不可抗力。唉，不可抗力而家真系好解释啊！ 几麻烦都唔会麻烦得过当年 Jace 啦，几大镬都唔够佢咁大镬啦，即系吓，讲不可抗力仲有一单嘅，又嗱真系唔识，我就纯粹睇人贴咗俾我照读嘅啫。呢个 One OK Walk 嘅2026嘅亚洲巡演嘅上海站，因为不可抗力，所以取消咗。大家完全明白发生咩事啦，就天气报告最后讲一个天气报告收收工啦吓。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终于结束咗啦。其实话少，其实都唔少啊，估唔到咁多都有咁多花生嘢讲。今日其实真系特别多花生， 主要系补咗激哈湾嗰单嘢，所以长咗啫。 系啦，同埋多花生咯，今日多花生咯，即系起花生嘢比较偏多咯。好啦，咁今个咁啊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